每天找到新发现，用着火吹呀吹，尽管给我两口烟，小雨点放心洒，早已决心向着前。接着呢，我要为大家唱的这几首歌曲呢，是我在刚刚出来唱歌没有多久的时候所灌录的几首歌曲，我想各位朋友都很熟悉的，请您慢慢的欣赏。心向着前。